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当时不在，贺绮罗是看了全程的，也亏的是他看了全程，换了别人一定不懂。被求亲的人踏破门槛的不止叶玲珑，贺家虽然不甚辉煌，但封了侯之后还是有不少人来的。贺绮罗要留在京中，阿娘要准备给他议亲了。木兰回了家，还是当窗理云鬓，对镜贴花黄。但当初沉香亭水榭中，天子亲为讲解，说叶慎关键时刻那一切，从此就是一生。严君玉不懂，这句话听在贺绮罗和魏如耳中，有如雷震。天子什么都知道，年轻的将军，忧心如煎的将军，心中各有各的烦难。魏如只想回到边疆，沙海无边天地广，消磨这一生，而贺绮罗是连回也回不去的。饯行宴在夏末，宫中宴席，咿咿呀呀唱南戏，唱的是汝南记，六朝故事，也就是民间流传的梁祝。严君玉和魏如先离了席，勾肩搭背在御花园里走路，似乎在说着什么。燕北四人，剩下贺绮罗和余叶在后面走。御花园里荷花快谢了，万物总有时节。贺绮罗也聪明，魏如和叶玲珑的事他只看了后半截就猜出全程。他知道当初魏如说着少爷帮我们脱了奴籍那样高兴，也知道魏如年少时不知天高地厚，还送叶玲珑梅花，想要封王封侯回来娶她。如今总归是一腔热血赴东流，但谁也没想到叶玲珑还会来第二次。这样勇敢，哪里像传言中输在一切的叶家人。御花园石榴花灼灼如火，她站在树下，一身红色宫装，绫罗裙子上织着金丝，阳光明亮，她比石榴花还耀眼，连贺绮罗都看呆了。 魏如， 她气势汹汹叫魏如名字，严君玉早识相的让开一边，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切。 我问过我哥了，现在都弄明白了，你不说是吧？那我说了。 玲珑跳到他旁边，揪住他衣领。身形修长漂亮的穿着燕北旧战袍的魏将军就这样被他揪住了，不但没有一点反抗的意思，反而凑过去让他揪得省力一点。 耳朵凑过来。 玲珑还是有点害羞的，两颊红红的，似乎在他耳边说了什么。魏如的脸色一变，像是惊讶又是释然，最终变成不敢置信的喜悦，看着叶玲珑。叶玲珑被他一看脸都红了，但最终没有抽他，用鞭子狠狠抽了一下石头，然后跳走了。魏如站在原地呆了一会儿，还是严君玉笑起来。 发什么呆啊，快去追啊。 叶玲珑说了什么呢？贺绮罗没有听清楚，但是猜也猜得到的。或许是我要跟你一起去边疆，或许是你在我心里就是一等儿郎。圣上怎么会说错呢？他应该早就知道，在真正的情字面前，连叶家人也有了这样一往无前的勇气。但贺绮罗是没有那样炽热的情谊的。贺家祖传的是刀，不像剑，只能剑履上殿或者束之高阁。刀能登高上庙堂，也可以在市井中充当屠猪宰羊之用。他只是怀念边疆的天空，那样无边无际，让人想变成一只海东青，追逐着太阳而飞，睡也睡在风里。汝南记唱到最后，贺绮罗去跟余叶告别。年轻的靖北侯在京中也煎熬了许多天，枢密院最终定下来是无功无过，但到底丢失了一家独大的靖北。戏台上丝竹纷纷，贺绮罗看着眼前青年的眼睛，时间多快啊。当初帐下庆功宴饮得大醉而归，还有一场场艰难厮杀，凉州陷落，他伤重，自己跟他带着残兵在沦陷的靖北四处逃亡。 戈壁滩上的星空夜晚冷得让人头发上都挂霜，那样艰难的处境也最终过来了，终于到了今天，像是许多话要说，但又似乎什么都不必说了。赫启罗最终只是笑着问他，像只是看了一场好戏，闲话几句而已。 侯爷，你说梁山伯那只呆头鹅到底知不知道祝英台是女孩子啊？ 原来贺启罗也不是那么勇敢，等待的时候心原来都是高悬在空中的，但于夜的眼神这样坚定，他说， 我想他不知道，因为他如果知道一定会立刻娶她的。 能得到一个答案也够挂念许多年了。贺启罗笑起来，旁边的士兵簇拥过来叫叶将军，也就拆散了他们。靖北守军回去那天是个大晴天，士兵都无精打采的，失了严将军又丢了叶将军，来的时候浩浩荡荡，现在多少有点伤感，好在魏如还是圆满的，叶玲珑不日就要跟着叶相巡边，到时候又能再相见。边疆虽远，靖北向来马快，严君玉送他们到城门外，看见田野上一片麦田金黄。 走吧，侯爷。 魏如催于夜，魏如知道他的心思。靖北虽然不治罪，但也前途渺茫了。如果他现在封了王，早已去贺府提亲了。但于夜却只是看着严君玉。严君玉和贺启罗看东西的眼光向来是一致的。严君玉把他的马托付给了贺启罗，贺启罗也把他的刀送给了严君玉，是互相不识宝物蒙尘的意思。但今日严君玉身边并未配刀，等上了官道，于夜也终于收起了心，严君玉还是一直送。两边山上草木葳蕤，满山杜鹃啼。靖北的军队走了30里，却听见身后马蹄响，熟悉的简直要让人疑心是幻觉。所有人都回首张望，只见山路中马蹄如擂鼓，满山青翠中忽然闪出一抹红色来，是贺启罗来了。他女装也这样利落，胡服剑袖，穿一身红衣，骑着严君玉送他的追风马，转瞬间已到眼前，骑得这样快马，脸上沁出一层薄汗，笑得这样灿烂。满军中多半是不知道的，但也有猜到的，只看着自家几位主将一齐贺起彩来，尤其是侯爷眼神那样复杂，又像是高兴又像是伤感，温柔的让人眼睛都发酸。再走10里是个驿站，大军回靖北也要诸将签下名字，于夜和魏如都签了，轮到贺启罗，副将只管叫 叶将军。 贺启罗笑着接过那几张用粗糙黄纸凑就的簿子，严君玉当初为什么要签本名，他明白了，有些事看似没什么，非要自己说出来写定了，才知道原来是天差地别，原来不只是证明给别人看，自己的心也需要得到证明，才有勇气去面对所有的一切。 我不是叶将军，我是贺启罗。 粗糙黄纸上写就他的名字，史书记不记得有什么重要呢？他总归是他，靖北的陌刀阵杀敌数万的战绩，封了将军的勇士，战场上谁也不得不承认的功绩，不是别人，就是他贺启罗。出门见伙伴，伙伴皆惊忙，同行12年，不知木兰是女郎，他倒要看看这帮人知不知道自己是女郎。木兰当初一定也有得意的，12年的功绩铸就他的名字，什么当窗云鬓，对镜花黄，他只要边疆青云高，天地广，痛快驰骋，一世逍遥。送到最后已经是不能再送了。 好了，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 严君玉笑着道别，装作看不到其他人都红了眼睛。魏如尤其不肯接受，只是犟着不说话。严君玉只得跳下马来，摸了摸贺启罗骑着的马，这是敖记当初送给严君玉的马，叫做追风，放手太艰难了， 但他留在京中一定会想念塞上的风雪的，他不属于这里。边疆的归边疆，长安的归长安。当年司红堂睡在一起，日夜琢磨着战法的少年，最终也要分别。魏如比严君玉还爱哭，如果能取下头盔的话，一定可以看见眼泪大颗地落下来。严君玉拍拍战马，通人性的马儿只是不舍地蹭着他的手，严君玉用额头抵着他的额头，闻见塞上的青草香，他松开了手，笑着道， 走吧，别弄得这么生离死别似的，以后有的是相聚的机会。 但他的眼睛也红了。贺绮罗没说话，只是在马上抱了个拳。他反正向来是江湖气重，满军中只有他们两个人爱听话本说书。他之前还叫严君玉在京中多听点新戏新话本，写了信来告诉他，等他回来听。这时候也说不出话了，只是抹眼睛。最终是侯爷成熟，在马上朝他一抱拳。 好了，山长水远，后会有期。 后会有期。 严君玉在追风马身上重重一拍，马儿终于绝尘而去。山路上大军开拔，烟尘也漫天，他与他的靖北从此分别。世上从来没有两全法，他知道的。但每到这时候，总是让人想要做回小孩，像小时候过年，所有喜欢的人都在身边，灯火明亮，宴席热闹，再也没有分离。萧景琰在文华堂后的小格子里找到了他的小颜。小颜将军伤起心来还是爱躲着，他说过小时候在父亲的书房看书，躲在书桌下的空隙里把自己团成一团，如今大了团不起来了，仍然是躺在书堆里。旁边是山海图，头枕着六韬六略，把靖北的地图散落了一地。皇帝陛下进来看见这场面，又心疼又好笑。 伤心了。 他刚从枢密院回来，靖北的将领本来是该拆分开的，尤其贺绮罗和余业这一对最致命。云城现在是魏如和贺绮罗镇守，和余业的凉州过从太密的话，语嫣然的处境就尴尬了，三分靖北的打算也不好施展了。但天子力排众议，留着靖北这群将领仍在一处，语嫣然要是这点事儿都应付不了的话，放在哪里都出不了头的。严君玉只是摇头，他知道送出这么远已经是余规了，今日天子只送到宫门，带着百官都避让，就是为了给他告别的时间。萧景琰伸手摸他的头，严君玉用额头抵着他手掌，想起追风马来。 追风马跑得快，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到樊城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